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76集，欲罢不能二。因为这件小事儿，午膳的时候，陈欢一直咧着嘴角笑，看得轩辕你不自觉高兴起来，连近些日子的脾胃不和都舒缓了些。虽然用的不算多，却仍旧让御膳房十分惊喜。陈欢却不太满意，他明明记得轩辕里以往能吃很多的，这么点够做什么的？他咬着勺子看过去， 会饿的。 轩辕里看着他被刺白的勺子衬得有些红润的嘴唇，忍不住点了点头，的确是会饿。陈欢出溜出溜喝了一碗汤，动静引得林峰一连看了他好几眼。轩辕领额角一跳，挥挥手将众人都遣下去，这才站起来，拉着陈欢绕着桌子走。你以前每一道菜都要尝一尝的。他说着一道一道夹起来给陈欢。陈欢盯着食物看了看，将筷子推了回去。 你吃。 明明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字，可轩辕里却愣是听出来一丝关切。他的确是吃不下去了，可被陈欢这么看着，拒绝的话竟然有些说不出口。轩辕里叹了口气，好，朕再吃一些，你也来。陈欢习惯了伺候他，听他要吃连忙去拿筷子要给他布菜。轩辕里额角一跳，连忙抓住他，朕自己来。陈欢没察觉到哪里不对，只心里高兴。他以往模糊听见轩辕里胃口不好，可今天才知道他胃口有多不好，竟然一两口就算了，这么下去怎么行呢？挨饿的滋味可不好受。他眼巴巴地盯着轩辕里，盼着他多吃一些，再多一些。轩辕里的筷子却有些下不去了，他已经很久没好好用饭了，冷不丁吃这许多颇有些反胃。可陈欢这副样子显然是不满意，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看着陈欢，朕吃不下去了。陈欢一呆，轩辕里明明没吃多少，怎么就吃不下去了呢？ 饱了吗？ 他试探着伸手去摸轩辕里的胃，鼓鼓的，好像是真的吃饱了。他还想再确认一下，手腕已经被轩辕领握住了。对方略有几分无奈道，朕下午还要召见贤王，不能胡闹。陈欢听得一头雾水，他哪里胡闹了？轩辕领眸色一深，垂下眼睛看着他，男人是不能乱碰的，懂吗？ 哦，还有这种说法。 陈欢心里恍然，怪不得以往他不许自己碰他，原来还有这种讲究。可他怎么不知道呢？难道因为不算是男人，所以没人告诉他？陈欢被忽悠的一个头两个大，稀里糊涂的被轩辕领牵着手进了内殿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又站在了桌案前。 要写字吗？ 他挽起袖子来，想给轩辕领磨砚，手却又被抓住了。不必麻烦，朕只想添上两个字。他握着陈欢的手，在轩辕二字旁边添上了陈欢二字。陈欢从没瞧见过自己的名字，看着有些茫然。轩辕领割下笔，引着陈欢读，这是你的名字，陈欢。陈欢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又去看纸上的字。 哼，我的名字啊。 原来他的名字长这副样子，又古怪又陌生，并不让人喜欢，看着也有些难写，并不让人喜欢。轩辕领却抱紧了他，指尖轻轻点了点欢字，朕很喜欢你的名字，想必为你取名的人也向你一世喜乐。陈欢抿了抿嘴唇，心想轩辕领错了，他入宫前并没有名讳，直接到了太极殿才被赐了名字，那个字就算含义好，恐怕取名的人也未必知晓。 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。你可知道，你来大明宫时，朕为何没有给你改名？承欢被问得有些茫然。宫人换了主子也跟着换名字是常有的事情，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改的。他只当是轩辕林懒得为奴才取名，所以才让他一直用这个。欢，喜乐也。轩辕林轻笑了一声，朕初见你便觉得这名字与你十分相称。 原来他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？ 承欢有些茫然地在心里念了两遍，莫名的也跟着喜欢起来。然而轩辕林只说了一层想法，喜乐曰欢，夫妇相与也曰欢。这名字当真是戳中了他对承欢的想法，让人即便只是读一读也觉得心潮澎湃。可这样的心思轩辕林没办法说出口，便一日一日地喊着那两个字，承欢，承欢，承欢。承欢忽然打了个喷嚏，轩辕林回过神来，眉头轻轻皱了皱，来人撤两个冷盆。承欢欲言又止，若是以往他自然恨不得更凉快一些，哪怕冷得要缩到被子上去盖被子，可现在却有些受不住了。这炎炎夏日，冰凉的寒气按理说并不强烈，可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直往骨头里钻，稍微靠近些便仿佛要冻住一样。承欢有些愁苦，今年冬天该怎么过呢？林峰弯着腰进来，眼角瞥见两人抱在一起，惊得身体一僵，连忙收回视线，端了冰盆出去。承欢看了看被端走的冰盆，隐约觉得身上舒服了些，不自觉地吁了口气，伸手指着轩辕下面的空白处，抬头看轩辕里， 这里是不是少个字啊？ 轩辕里眉梢一挑，想看朕的名字。承欢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帝王名讳是大忌，即便是读书人写文章用到这个字，也总要添减两笔，或者直接换了别的同音字以示敬意，自己这么说应当很不妥当。他抬手拍了拍自己两下，眼神有些飘，琢磨着说点什么含糊过去，轩辕凛却又握住了他的手。朕过去到先皇后名下时改过名字，之前唤作凛，如今是这个字凛。承欢听得懵懵懂懂，不太明白什么意思。轩辕凛握着他的手慢慢将凛字写出来，父皇说君者其姓为凛，他希望朕能不堕帝王威仪。承欢点点头，隐约明白过来，原来他那么小的时候就注定会成为九五之尊，一国之主，也不知道为此受了多少苦。承欢有点心疼他，偷偷抓住他的衣角，心想自己这样应该不算是碰他吧。轩辕凛丢了笔，一弯腰将承欢抱起来丢进了床榻里。朕下午还有的忙，且陪朕歇息片刻。承欢摸了摸他眼底的轻盈，连忙点头， 快睡快睡觉，时辰到了我会喊你的。 轩辕凛笑了一声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却不等张嘴，一时就昏沉了过去。他的确是很累了，承欢等了一盏茶的功夫见他不动弹，这才确定人已经睡着了，迫不及待地伸手碰了碰他的脸，见他没反应，胆子就大了些，用手指描摸他的眉眼和轮廓。他正摸得兴起，外头忽然响起说话声，仿佛是有人要闯进来，又被人拦住了。承欢愣了愣，他还以为敢闯着大明宫的只有他一个，原来也不是。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吵闹声就在主殿外，并非宫门口，也就是说对方就住在大明宫里头，这里竟然还有别人。承欢心里有些不舒服，又有些好奇，隐约想起来昨天吃饭的时候好像也来了人，不过被挡了回去。 会是谁呢？陈荣吗？ 承欢坐不住了，如果陈荣真的在这里，那轩辕凛呢？难道每日里他出了这道门都和陈荣在一起吗？ 陈欢想得心惊肉跳，连忙爬起来想去一探究竟。然而他一动，玄渊里就抓住了他的胳膊。陈欢身体一僵，还以为是自己吵醒了他，连忙停下动作，偷偷看过去，玄渊里却还在睡，只是梦中皱紧了眉头，看起来要比醒着的时候更摄人。 怎么现在连睡觉也这么不安神呢？难道朝中发生了什么大事？ 陈欢心疼地揉了揉轩辕凛的眉心，将他皱起来的眉头硬生生压平，心里勉强舒服了些，却不敢再动弹，唯恐惊醒了他。这么僵坐着不过片刻，腿就有些麻了，他偷偷揉了揉，视线一落在轩辕凛脸上，就什么都忘了。他有多久没这样看过轩辕凛了呢？可很奇怪的是，就算过去了那么久，他竟然还是很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样子，哪怕闭着眼睛也能轻易描绘出来。然而可惜的是，就算他再熟悉，这双手也不可能画出来。轩辕凛这样的五官单看似乎很平凡，可组合起来却十分硬挺俊朗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陈欢听过一个词叫目若寒星，用来形容轩辕凛当真是十分贴切。陈欢每每被那双眼睛看着，思绪都会混乱起来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自己都不清楚。那双眼睛，轩辕凛忽然睁开了眼睛，陈欢与他四目相对，迟钝地眨了眨眼，还以为是自己看得入神了，出现了幻觉。然而紧跟着眼前就是一黑，轩辕凛坐起来，抬手遮住了他的眼睛，以后也不许随便看朕。陈欢，原来是轩辕凛醒了。陈欢扒开轩辕凛的手，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，那么大一个活人怎么可能不看呢？轩辕凛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，无奈地笑了笑，你要体谅一下朕的心情。他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又久不发泄，实在很难克制，偏偏陈欢毫无所觉，总还无知无觉地撩拨他。陈欢被指责得一头雾水，虽然以往他对轩辕凛动手动脚的的确是存了别的心思，可现在已经很老实了，为什么不止不能碰，连看一眼都不行？这也太为难人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